么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儿。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声天地。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当时他们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卖到了全国多个地区，以王焕章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他们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精神今天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主人公秉承民族大义，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欢迎收听小说《永生斋》，演播艾宝良。 陈国清提着刚续上水的茶壶，给他们三个人的茶杯里边都倒上了茶水，坐在墙柜前的长凳子上，他皱着眉说：三舅啊，有件事儿吧，我总觉着蹊跷，我一直就闷在心里我没说。永生斋着大火的那天，您吩咐我去三义宫拉那十匹老帆布，只有伙计刘家旺和守猴在，是刘家旺接待的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人不地道，还跟他打起来了。老帆布装上车之后，有一股子难闻的气味，我跟他理论，他强词夺理的对付我，把货拉回永生斋放进库房，我还是犯嘀咕。着火那会子，我正在院子里要上厕所，就看见村老帆布那个屋子里一闪一闪的冒着蓝光，我还以为是闹鬼了呢。鬼火来了，吓得我浑身冒冷汗。就在这个时候，门外边突然传来了救火的喊声，大火呢跟着也就烧起来了。当我们几个伙计用水泼库房的火苗的时候，没想到通的一声，这火烧得更旺了，连着几个大火球就从库房里边窜出来了，掀翻了屋顶，窜到了天空。可恐怖了，这场大火着得太突然了，太诡异了，我觉着吧，是有人恶意的放火，但是我没有证据，我又不能瞎猜。这几天我这心里头一直都特别的堵得慌，挺不是滋味。王泽民站起了身，跪着手说：三哥，我看这火着的是不明不白，小青子说的在理，那个姓刘的伙计突然是不辞而别，这不是巧合，要查清这场大火的真相，我看呢就先从刘伙计查起，顺藤摸瓜抓住元凶，让真相大白于天下。张之福也站起来说：那什么，我换张弟，这事儿你要是信得过我，就交给我去办。这刘家旺是我得沧州带过来的，但老家我去过，这小子要真是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就把他那脑袋拧下来喂狗。王焕章说：好，张掌柜的，就这么着，这个事儿不要张扬，要是打草惊蛇，反而会帮倒忙，您就放宽心吧。我老家虽在三河城里边，可我也在沧州混过几年， 黑道白道我都有些朋友，这不正好也快过年了，顺便去趟沧州城再会会那帮兄弟。怎么着，二位王掌柜的先聊着，我得赶紧回三义宫了，把库房封上收拾收拾，明儿一早我就杀往沧州。说着张知府戴上了毡帽转身告辞。张知府告别了王焕章，急匆匆地返回南下洼子三义宫帆布店，他把瘦猴叫过来。瘦猴啊，你小子真不赖啊，辛苦你了，奉东家王掌柜之命，从现在起关门歇业，你再仔细地盘点一下库房的存货，登记入账，明儿个你就放假吧，回家过年啊，等过了正月十五元宵节再来上班吧。哎哎，遵命嘞，我这就去后院盘库去了。瘦猴拿着账本算盘高兴地向后院跑去了。第二天早晨，张知府赶着马车直奔沧州古城的方向疾驰而去了。掌灯时分，张知府的马车跨过了运河，在沧州古城小南门前、鸡市街儿、关帝庙旁、怡人旅店的前面停下来。这马车还没有停稳呢，从旅店里跑出了一个小伙计，接过了张知府手中的缰绳。 客官，辛苦了您嘞， 您先进店歇会儿，我把马车赶到后院停车御马备料，行李啊我随后给您送到房间， 放心吧您嘞。 小伙计快言快语的说的张知府的疲劳顿时消失了。 好小伙子，谢谢了。那什么，老掌柜的在吗？ 小伙计拉着缰绳说， 客官，老掌柜的告老还乡以后就再没来过，都是少掌柜的在这儿支应着的。 张知府笑着说， 哦，那臭小子，哦，长出息了。哎，那几年呢，他可是逃出了边儿了，敢在小南门上打秋千，差点摔下来要小命。 哟，这事儿您都知道，现在李少掌柜的那可不是从前的模样了， 文静劲儿的一表人才。小伙计说着赶着马车向后院走去了。鸡市街上有一个玉盛恒布铺，玉盛恒三个大字由翰林大学士华世奎题写，布铺掌柜的姓张，人称张老蔫儿，是张知府的叔伯兄弟。张老蔫儿平时少言寡语，可是做起买卖来却是响当当的。张知府在沧州的那几年，有事没事的都往他那儿跑，言谈话语之中学到了不少做布行生意的本事。他能够在北京城南下洼子开帆布店，就是得益于张老蔫儿的鼎力相助。天刚亮，小南门外挤满了人，正等着城门的打开。张知府坐在街边的早点摊上，吃着炸油饼，喝着沧州豆腐脑，看着挑担的、推车的、徒步的人嘈杂嬉笑，络绎不绝。他自言自语地说， 呵，瞧这热闹劲儿，比南下洼子可强多了，不是，这简直就是西四牌喽啊！这个， 他抬起了头，跟早点摊的主人调侃起来：“ 我说大妹子啊，你这豆腐脑做的可忒地道了，哎，这要是拿到北京城大街上去卖，那你可就发了大财了。” 摆摊妇女给客人盛着豆腐脑，笑着说：“ 别逗了你，俺这是小本生意。”只能养家糊口，那像您呢，一看就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儿。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小说《永生斋》。 玉盛恒布铺开门了，张之福是第一位迈进铺门的客人。伙计们各自忙碌着，一个跑堂的小伙计正在小心翼翼地擦拭着紫檀条案上的七彩瓷瓶。 小日子你好啊，打听一下，哎，张掌柜的在吗？ 小伙计慢慢地将瓷瓶摆正了，回过头微笑着说， 哟，客官您早，我们家掌柜的刚回后院，您先请坐，请问您贵姓？我好去通禀。 张之福坐在八仙桌旁边的太师椅上说， 哦，我姓张，是的三河老家的叔伯弟弟，我是特意从北京到这来看他的。 得嘞，嘿，您稍坐片刻，我去去就来。小伙计说着抽下了肩上的白毛巾，擦了一下脸上的汗，一转身向后院走去了。 张老蔫快步的从后院走进了大堂，冲着张之福高喊起来， 哟，二弟啊，意向可好啊，哎呦，这都快过年了，你不回三哥老家来沧州干啥玩意儿这是啊？ 张之福从太师椅上站了起来，向前紧走了几步，迎了过去， 哎呦，大哥您好啊，哎呦，可想您嘞。 张老蔫拉着张之福的胳膊上下打量着， 哎呦，这可都一年了啊，你还是那熊样啊，走走走，咱们去后堂喝茶。 来到了后堂，兄弟俩坐在墙柜前的方桌的旁边，小伙计端上了茶碗，倒满了茶水，退了出去。 大哥，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今儿来是有点急事向您请教。 张之福开门见山，双眼紧盯着张老蔫。张老蔫把茶碗推给了张之福，不紧不慢， 二弟先喝茶，有啥话咱哥俩慢慢的聊。这个说来话长啊， 还记得几年前您给我推荐的刘家旺吗？ 哎，冲您大哥的面子，在南下挖的帆布店我还挺器重他的，让他当主事的伙计。 永生斋鞋庄的王掌柜看我把那个帆布店经营不下去了，就帮了我一把，买下了南下挖的帆布店，改名叫做三义宫帆布店。东家王掌柜这个人厚道，不仅留下了我，还让我当掌柜的，把原来的伙计啊也都留下了。我让刘家旺继续当主事的伙计。可就是在五天前，永生斋鞋庄突然着了一场大火，把永生斋烧了个根儿嘎净啊。哎呀，没想到刘家旺在着火的第二天早上从三义宫不辞而别了。永生斋的小伙计陈国清说，着火前的中午，他从刘家旺的手里边拉走了十匹老帆布，当天夜里就着起了大火了，对这个人很是怀疑呀。我也在想啊，这刘家旺要是心里没鬼，您说他跑的是哪门子呀？王掌柜的把查他这个事情就交给我了，大哥您说，我得给王掌柜的一个交代呀。 张之福一口气说完，端起了茶碗，咕咚一口喝了下去。 张老蔫认真地听着，喝了一口茶说，哎呀，这事儿啊也忒哏了。永生斋我去过呀，那王掌柜的多仁义呀，他咋遭这个大难呢？刘家旺在我这儿那手脚就不干净，还贪个小便宜，可他人还算机灵啊，买卖上的事儿能整明白呀。那个时候你刚去北京做布行生意，我就把他推荐给你做了个帮手。哎呦，看来这小子还真是靠不住啊。 张之福探着身子说，大哥，我这回来就是想问一问，这小子在沧州城里混的时候常跟谁来往？ 张老蔫抬起了头。要说来往最多最密切的人，那也就是靠近运河码头那家唐吉布店的东家唐小虎了，都是做布行生意的，我也跟他有所来往，这个人还算仗义，买卖上口碑也不错，听说他在武行里混过，在黑道上打斗的时候断了条腿，他的父亲汤木仁曾经是沧州城出了名的黑帮老大，后来跑到北京城里混了几年，也没混出个人样来，前几年被人给打残了，背回了老家了。当年汤小虎来我这贵省，那都是刘家旺跑前跑后的迎着，哎呀，看他俩那作呗，那就是一路子的人。张之福皱着眉，好，我整得有点明白了，北京城的布行鞋行都知道永生斋王掌柜的和黑熊会汤木人有点过劲儿，难道是？突然张之福一惊，发根倒竖，他出了一身的冷汗，站起了身，系上了蓝色的棉绒围巾，说，大哥，事不宜迟，我越琢磨这个事情他就越可怕了，我得赶紧去刘家旺老家去一趟，说不定能在那儿堵着他。从宜人旅店出发，顺着运河大堤再往南走十里地，那就是刘家旺的老家曹庄子村。张之福对这个村庄并不陌生，几年前就是从这儿把刘家旺带到北京城的。从运河大堤上下来，往左直行，再拐一个弯，来到了刘家旺的家门口。这是一个简陋的半砖半坯的小四合院，院外一块菜地扎着篱笆，空荡荡的菜园子，盖着白菜垛的苇席子上堆满了积雪，几只芦花鸡悠闲地在雪地里用爪子捣着烂菜叶子，有的咕咕地叫着，低着头啄着食儿，一派田园的景象。张之福把马车拴在了门口的老槐树上，提着一盒从北京买的点心，推开了门，刚要喊话，听见了从正房的东屋里嘈杂的喊叫声， 哎呀，别打我，别打我，那火不是我点的，是汤小虎干的，饶命啊，快来人的，哎呦，求您了，别打我，别打我。 张之福被这声嘶力竭的喊叫声吓得毛骨悚然，他后退了两步，转身就想退回去。这是张大哥吧？哎呦，您快进来。哎呦，您说呀，我们家那死鬼，哎呦，他可出了大事了。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从屋门口传来了，张之福停下了脚步，转身一看，是刘家旺的媳妇儿，心里边踏实下来了。哟，大妹子，这屋里怎么这么乱呢？这连喊带叫的，怪吓人的，不是怎么了？中年女子掀着门帘说：“哎呦，这缺德玩意儿啊！您快进屋吧，您进来就看明白了。”张之福双脚迈进了东屋，一股刺鼻的恶臭呛得他的身子往后直仰。只见刘家旺蓬头垢面，双手抱头，狂躁地在那儿呼喊着。刘家旺见有生人进来，缩脖抱肩，又狂躁地大喊起来：“ 哎呀，饶命啊！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这活不是我点的，不是，你去找那汤瘸子，都是他干的。” 张之福没有说话，退出了东屋，来到了院子里，中年女子也跟了出来。他把手提的点心盒递了过去，说：“大妹子， 把这点心拿给老人跟孩子们吃吧。贾旺连我都不认识了，这怎么几天没见，他怎么就成了疯子了呢？ 中年女子站在了冰凉的石阶上，像个木头人，听着张直福说话，眼泪唰就流出来了。他把点心盒子放在了窗台上，捂着脸蹲在地上哽咽起来。张直福弯起了腰， 大妹子，哎呦，别这样啊，不是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哎呦，你快告诉我呀，我也帮你想想办法啊。 过了一会儿，中年女子的情绪稍稍的平稳了，她站起了身，擦着眼泪去说着， 真是丢死人了，本想着死鬼在京城跟着你能够混出个人样来，这快过年了，没想到他给打得头破血流的爬回来了，一进门就喊疯话，躲在炕角上不吃不喝，他就是喊。刚回来的几天请了邻村的大夫给他看过了，说是惊吓中风鬼迷心窍了，又给扎了三天的针灸，还是不见好。你看，今儿这病又重了，连你都不认识了，不管这是造的什么孽。 大妹子，别着急，我看他是受了惊吓了，光靠邻村大夫治不好他的病。那什么，正好我有马车，拉他到沧州城里找名医去看看。你呀，赶紧收拾收拾，咱们这就走，看医生的钱有我呢。 哎呦，那个感情好，真是遇见大贵人了。这死鬼要是总这样，我也不活了。 中年女子擦着眼泪往屋里的跑去了。午时三刻，张知府赶着马车拉着刘家旺来到了沧州城南潘记诊所。 年轻时的王焕章靠吃苦耐劳和聪明智慧，把一个小本经营的鞋铺逐渐发展成在京城颇有名气的鞋店。永生斋在京城的旧址位于新街口锦石坊街等地，后来又把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包头、山西太原、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这八个商号因王焕章厚道和善的经营方式而买卖兴隆，红极一时。虽历经洪水、火灾、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的洗劫，王焕章仍不改初心，爱国为本，利于勤奋。小说《永生斋》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作者王志学，演播艾宝良，编辑张璐，制作胡听兰。 刘家旺恢复了神智，说出了实情，他心中十分懊悔。第二年，永生斋鞋庄从废墟上重新站立起来，大家为王焕章祝贺。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永生斋》。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从1895年至1945年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作者以大运河为主线，行走数千里，搜集整理相关历史素材，走访地方文史部门和事件亲历者，寻找百年历史痕迹，历时三年五亿起稿，得意完成了这部26万多字的长篇力作。小说《永生斋》，9月12日起，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 算，不如去享受孤单。一张眼，一段对话，记太久都会忘。渗透悲伤，记忆却拴住心脏，封印了那些信仰，好凄凉。世界真宽，人海里隐藏巨浪，一眨眼一个故事，无声的呼喊。想看穿情关，看不穿也听不完，也许有爱情路的歌音墙。拿什么让我们来接心伤，每一步都很无常，苦等月亮照亮过往，照成了目光。人怎么那么无奈接心伤，谁也别说谁疯狂，有一些爱一碰就流浪。人的心中是否都藏了无望，一滴泪一寸光阴，爱来去忽然。问谁在他乡，问不出天寒地暖，怕只有分岔路的这样散。拿什么让我们来接心伤，每一步都很无常，等月亮照亮过往，照成了目光。人怎么那么无奈接心伤，谁也别说谁疯狂，有一些爱一碰就流浪。拿什么让我们来接心伤，每一步都很无常，孤等月亮照亮过往，照成了目光。人怎么那么无奈接心伤，谁也别说谁疯狂，有一些爱一碰就流浪。为一个人接一次念想，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